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我们今天要上的是 Lesson 36, 也就是第36课 Lesson 36. 给大家介绍 There's, our, ours, 这种用法。There, 中文翻成他们的，可能指的是男女的他们的，合在一起的他们的，或者是都是男的，也或者都是女的，都是用 there, 他们的。那么这个叫做物主代词，做形容词，这个时候我们用 there。但是如果是变成名词，他们的东西叫 theirs， 就是 T-H-E-I-R 加个 S 就变成了名词。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形容词叫 our， O-U-R， 跟 their 一样，后头要放名词的。Their car， 他们的车子。Their books， 他们的书。Our car， 我们的车子。Our books， 我们的书。但是呢，如果是 theirs， 就指的是他们的书或他们的车，还有他们的所有拥有的东西。ours 也是等于当作名词用，我们的所拥有的东西，我们的车子，我们的书啊，我们的课本等等。好，我们现在呢，光是这样听，大家不知道的，所以直接我们来看 A 跟 B 两个人的对话。A 先讲了 Whose car is this? 这是谁的车子啊？ Whose car is this? 本来按照我们中文来讲的话，这个形成英文的时候应该是 This is whose car? 这是谁的车子？ This 就是这个 is whose car?可是你如果你是这样讲的话，就忘了我们在07点英语稍早形成问句的时候，我们说要把疑问词要放在句首。那疑问词 whose 后头有名词的时候，跟着也移位 whose car， 然后呢主语跟动词要倒过来讲 whose car is this， 所以你不能讲说 this isWhose car 要养成习惯。回答的时候呢，就说 It's our car， 这是我们的车子。所以用 our 的时候，你不能讲说 It's our， 就打个句点，人就走了。人家外国人就在那边旁边等，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你回过头来，干嘛我要回来？你句子没有完成啊。It's our。那是我们的，我们的什么东西啊？意思就是说 our 后头必须要加名词，所以 it's our car， it's our house， 这是我们的房子。那你看前面用 this， 你回答的时候也可以用 it， 好，这样子 it 就是它，也就是这的意思。这个 it 可以代表 this 或者是 that， 那是谁的车？你就可以改成 Whose car is that? 那你也一样回答说 That is our car， 或者是 It is our car。 这个 it 它是通用的，可以代替 this 或者是 that， 那么缩写成 it's， It's our car。 好，我们再来看接下来，那又是谁的车呢？ Whose car is that? 本来按照中文变成了英文，要变成 That is whose car， 那是谁的车呢？ 但是一样的 whose car 的疑问词跟后头的名词 car 移位在问句的句首，然后后头主语 that 跟 is 动词要倒装 whose car is that。 好，这个时候 B 就回答了 it belongs to Mr. and Mrs. Smith。 it belongs， 我喜欢念成 belongs，但是我们的发音会给你念成 belongs belongs， 但是呢一念快的时候念成 b， it 的音就变成 a 的音， belong belong belong 比较好发， belong 的时候呢比较难发一点，所以老外常常 before 念快的时候变成 before， between belong 这样写说法。 So it belongs to Mr. and Mrs. Smith当然你可以念慢一点 It belongs, belongs 这样念，但念快的时候 It belongs to， 它属于 belongs 一定要加个 to。 Mr. and Mrs. Smith， 史密斯夫妇的 Mr. 就是先生， Mrs. 要念是 Mrs.、就是、夫人、史密斯先生、夫妇的史密斯夫妇的。Is there a car? 好，那是他们的车子。Is there a car? In other words, 换言之，你看 ，in other words, in other words, 那是他们的车子。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说 is there a car， 再来讲一遍，就这样。It's theirs. It's not ours. 那不是我们的，也就是不是我们的车子。那个 car 就省得掉。那你省得掉的时候 there 就要加个 s， our 就要加个 s， it's theirs， it's not ours。 所以今天呢教的是比较简单，来我们现在从头到尾再跟着来念一下。 Whose car is this? It's our car. It's ours， 你可以直接讲 it's ours， 或者说接下来对话讲Whose car is that? It belongs to Mr. and Mrs. Smith. It's their car. In other words, it's theirs. 好，我们再来一遍。我现在讲中文，你试着看看有没有办法翻成英文。这是谁的车啊？ Whose car is this? 这是我们的车。It's our car. 这是我们的。It's ours. 那是谁的车啊？ Whose car is that? 那属于史密斯夫妇的。It belongs to Mr. and Mrs. Smith.那是他们的车子。It's their car. 换言之，那是他们的。In other words, it's theirs. In 就是用 other 其他的 words 字眼，用其他的字眼，就中文就是说，换言之。好，这是非常管用的这么一个短语。我们说 There is nothing he doesn't know， 我们还没教到这样一个复杂的句子啊，但是大家先听着 There is nothing he doesn't know， 没有什么东西他不懂的。这个时候换言之他是个天才，我就可以讲 In other words， 加个逗点Another 记住 in 后头有一个 other， 所以 in 这个辅音 n 的音跟 other 的 a 产生连音。 In other words 不要念成 in other words。 In other words He is a genius， 天才 G-E-N-I-U-S Genius。 In other words He is a genius。 He is a 一定要加个 a，